消失不见，留下我在这里泪连连。那一年的冬天，你我才相见，那些画面还在我眼前，只是短短过了一阵，你就消失在我的面前，那些山盟海誓的话已经不见。冬似幻的雪，照亮寒冷的黑夜，曾经你在我身边，陪着我一起取暖。冬似幻的雪，见证你我的誓言，消失不见，留下我在这里泪连连。 日子过得很辛苦，早就忘了如何寻找幸福，太多的包袱显得更加无助，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很想一个人跳舞，跟不上你的脚步，干脆就说迷了路，干脆就继续麻木，对你有没有帮助？可以笑也可以哭，不一定要别人保护，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。

爱不能遮盖，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？也许我缠绵，眼再不能醒来，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沙？ 将我的心

Oh.

只是个名字，说不清楚什么意思，这件事并非解释，看不清楚什么 是

甜蜜。